啦，咁見到話各處嘅一啲餐廳都出現人頭湧湧啊，佢哋咁形容，亦都有出現一啲人龍嘅情況啦。戲院開翻亦都有見到戲院都有唔少嘅客人去幫襯嘅咁。你哋見到嘅情況係點咧？放寬翻嘅第一階段你哋觀察到嘅情況，會唔會你自己都係有去到外出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另外咧，有關於一啲體育設施啊，康文署大部分嘅一啲室內外設施啦、健身中心啦、桌球室啊、保齡球場等等嘅體育設施咧，喺關閉咗超過100日之後咧，尋日都係重開翻噶啦。咁尋日亦都同喺節目度啦，同大家有傾過關於一啲設施預約嘅時候嗰、那個嘅情況啊，係咪好爆滿啦、炒場等等嘅問題。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亦都提到頭先提到話健身中心咧，之前係被停咗嘅一啲嘅處所嚟嘅，而家都可以重開翻啦。成個情況係點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香港健身家主席邱益忠，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邱益忠，可唔可以講下健身中心嚟講，佢有條件之下係可以復翻業啦？包括就係話人數限制，就係容納量嘅一半，四人一組咁。尋日首先開翻啦，睇到啲客人嘅反應係點？又係咪全部呢啲中心都係傾向要先預約嘅咧？定係可以就咁係就咁行入去就可以入到去嘅咧？成個情況講下尋日係點？ 係。其实呢我寻日呢凌晨零时呢都去咗一间24小时嘅健身中心呢就去望下啦，就发觉反应好热烈。咁有成一去到零时零分呢，咁佢因为佢系人像识别就可以入到去㗎嘛。咁已经系有20-30个嘅鍾意爱做 gym 嘅人士呢就入咗去做 gym 囉。咁我觉得好似感觉好似系单上头炷香嘅好兴奋啊，大家你 feel 到。 嗯，但系本身呢啲人系已经凌晨即系知道会开㗎啦，就排定队先定系点样嘅？ 因为其实前四波呢 ,24 小时健身中心呢佢就算重开返呢都係中午12点嘅。咁跟住呢今次呢係佢哋每一间嘅分店呢都有起码30多个人打去问，喂你究竟係今次12点开呀定係凌晨开，因为我一定要凌晨过嚟做 gym。咁就变咗啲管理层听到一市民咁嘅诉求呢，就今次第一次呢係喺凌晨零分度开呢就有呢个情况出现咗。 即係佢哋都好急住一开返就想即刻去做运动啦，做健身啦咁样。 是没错，因为在疫情期间呢有两个情况嘅。一是呢你是重了起码4-10磅啦，我自己都重了10多磅。咁有一啲就是因为冇做 gym 呢倒返转呢是肌肉流失咗就轻咗5磅。咁变咗呢一班嘅朋友仔呢就话一定要即刻做 gym 咁样囉。 我想知呢啲24小时嘅健身中心呢你观察嗰间就係凌晨12点可以开返到去就即刻开啦。咁呢个系佢哋所有分店嘅做法定系个别有一啲铺头因应头先你话有啲客咁嘅要求想快啲做返喎先凌晨开俾佢哋。定系点呀呢个系咪一个全部嘅做法嚟㗎？ 我头先提及嗰间24小时健身中心系连锁店嘅，佢大概有50间。咁今次50间都系咁样做，就喺零时零分度开营业啊。咁我都有问翻佢哋啲管理层啦，其实佢话每一间分店咧都起码30人过去做运动嘅。咁你乘翻个数，即系1500人喺零时零分去做去运动咯。 即系睇到嗰个踊跃嘅程度。不过头先我都提到啦，就算健身中心开翻，人数上面有一啲嘅条件，有啲限制嘅，譬如容纳量要一半啦咁。有冇出现一个情况？既然咁多人咁踊跃，变咗就太多人啦，未必即刻入到去啦，要排队。嗰啲情況有冇觀察到係咁咧？ 咁又未至於要排隊嘅，因為咧其實雖然話一個鐘頭有30个人去做運動啦，其實如果對比疫情前或者個限制咧，都係少於一半嘅。因為正常如果真係冇疫情啦，其實一個鐘可能有機會係有50-60人甚至100人都有嘅。咁但係因為今次疫情咧，我諗大家都會謹慎咗啦，咁所以就個人流上都係 OK 嘅。 不过刚才你提这个就是24小时健身中心的一些见到的情况，其他的健身中心有些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会不会有些不同的情况出现呢？是不是全部的客都立刻那么踊跃又回去健身中心呢？你自己了解到是怎样？ 咁其实市面上90%的健身中心即过千间入面其实是属于小型的。什么叫小型呢？它们通常是提供1:1的服务的。咁一對一嘅服務，佢人流未必話好似24小時健身中心咁多啦。但係佢哋尋日咧，我問過20-30个老闆啦，佢都話其實尋日都有10-15堂一對一，即係有10-15个人過去佢哋嗰邊做運動嘅。咁其實都算好唔錯嘅。咁但係因為始終咧，因為佢哋依啲都係即係清翻之前嘅 package 啦，其實唔係新生意嚟嘅。咁所以都未都要觀望一段時間，睇下個市況係咪真係咁好啦。咁另一種我諗最大影響係瑜伽中心。因為瑜伽中心咧，一般咧佢哋係主要係團體班嘅， 咁係一對八或者一對十二以上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個措施只係一對四啦，所以就算係開到班都好咧，佢哋嗰個收入都只可以僅僅交租或者蝕住先，未去到盈利咯。 嗯，因为嗰个人数嘅限制，即系可能得翻一半嘅，本身一对八，而家可能一对四咁样，听你咁讲。 嗯，冇错，所以今次呢两年疫情咧，瑜伽中心系重灾区嚟嘅，即系始终你本身系团体班为主，咁因为瑜伽嘅训练好少一对一嘅，健身反而多一对一，瑜伽通常系一大班人噶嘛，咁所以就变咗有呢个情况发生咯。 会唔会佢哋用一个加价嘅方式去补翻佢哋蚀咗嘅钱？ 依個係一個好提議啦，但係始終喺一個疫情下，如果你話例如$80一個人，加到$250一個人，其實係咪個個願意去再去咁樣消費呢？其實可能真係未必，因為始終疫情令到大家各行各業嘅收入都會減少咗，或者可能工作冇咗啦。如果你再加價嘅話，其實未必接受到市場。但係如果你話未來兩年都係要限制一對四，咁可能真係會有加價嘅情況出現嘅。 你哋有冇或者我哋有冇聽到啲業界講咧？佢哋今次重開翻之後有啲乜嘢嘅措施？即係講緊防疫嘅措施咧，同以往有啲咩唔同啊？咁樣咧？ 其實我睇到大概起碼我諗八九成嘅健身中心咧，除咗本身 keep 住每個鐘頭清潔之外咧，其實佢哋喺開業前咧都會揾一啲清潔公司做一啲叫做長效消毒嘅，咁希望俾客户一個信心啦。咁跟住其他都會跟翻政府嘅規矩去做，咁變咗其實我始終都成日都提出啦，健身中心或者瑜伽中心都好啦，佢人流始終係好少，一定係少個商場或者工具，只要係戴好口罩有做安心出行嘅話，其實應該理論上爆發機會唔大嘅。 即係佢哋都未必太擔心喺入面，因為始終你譬如做健身中心或者頭先你話瑜伽嗰啲，有一啲接觸嘅機會，大家用同一個器材啦，大家用同一張瑜伽墊啦，舉個例，呢一啲佢哋都會唔會有擔心有一個嘅風險喺度咧？縱使佢哋有嗰啲做足曬消毒咁樣。 明白，因為一般咧喺疫情前咧，其實做運動人士都好注重一個運動禮儀嘅。其實通常用過嘅器材啊，或者瑜伽墊咧，都係會用翻一啲消毒措施去噴一噴嘅。其實呢個係疫情前發生都有呢個禮儀。咁疫情發生咗之後，更加大家會重視咗。所以其實喺運動圈嚟講，只要大家又維持翻個運動禮儀，其實就冇呢個情況擔心咯。咁當然無論去邊個地方都好啦，都要做足呢個防疫措施啦。 你自己點評估長遠呢啲健身中心係回復翻個客量嘅情況咧？因為譬如停業到而家超過三個月啦，大家都話可能唔做運動嘅可能就繼續唔做啦，做運動可能已經改一個習慣咯，就喺屋企度做運動嘅，會唔會真係可以去翻呢啲中心度做運動咧？回復翻好似疫情之前第五波疫情之前咁咧？你自己有評估係點？ 係。其實咧喺屋企做運動嘅趨勢真係多咗好多嘅，因為始終你依三個月係去唔到出面做運動啦。咁但係咧，其實始終咧去健身中心或者瑜伽中心咧，係最主要係人同人之間嗰個聯繫啊。即係始終你就算隔離嗰個唔識，你見到對方做運動好勤力，你都會有一個開心嘅心情去做運動咯。同埋始終困喺屋企太耐咧，都唔係件好事嚟嘅，都會有唔開心嘅情緒發生啦。咁但係我哋估計咧，如果喺第一日啦，人流咁蓬勃啦，其實如果 keep 住到年尾都唔再停一日咧，其實我健身行業咧個行業係應該唔錯嘅。但係如果不幸地嚟緊依八個月有一兩個月都因為第六波 touch 有第六波啦停業嘅話咧，咁我就會擔心嗰、那個會有倒閉潮嘅，因為真係始終之前今年停咗三個月啦嘛，咁所以都比較危險啲咯依個位。 见到即系之前一月初停嗰阵咧，就未有呢个嘅疫苗通行证嘅咁。疫苗通行证就喺二月咧系正式系即系公布咗啊落实啦。咁寻日重开翻啦，无论员工定系啲客都好啦，都要配合翻呢个疫苗通做嘅时候，有冇啲乜嘢嘅困难喺度咧？对于中心嚟讲， 其实应该如果一般小型嗰啲跟足规矩咧，就都冇太大问题嘅。咁其实24小时健身中心佢都会做一个即系。擺定曬所有裝置啊，等個客去做咯。咁變咗，其實都會呼籲翻做運動人士一定要跟翻規矩啦。始終因為如果唔跟規矩，會俾政府罰款嘅。咁我哋都唔會想見到咯。咁其實尋日第一日見，我見幾乎全部都好乖啊。其實大家都要跟規矩嘅，始終都。 又話頭先你都話擔心啊，可能啊，即係有個第六波疫情嘅時候會有一啲嘅即係倒閉潮嘅情況啦。咁但係你自己建議，萬一真係喺一啲中心度有一啲嘅個案發現嘅時候，應該點樣處理呢？係應該個別嘅一啲中心係要關閉啊，定係都有一啲嘅標準或者條件啊？咩情況去到幾多個客係有確診嘅情況先至咧係關閉某一間健身中心啊？定係成個系列都係關閉？你自己覺得應該點樣定呢個標準？ 其實我哋成日都同政府有個建議啦。其實正常就係無論邊個行業都好，如果嗰個某一個店鋪發生大型嘅即係個案發生，應該係嗰一間停咯。即係其實過去兩年咧都有個特別情況，就係例如髮型鋪或者健身中心，其實發現大型嘅個案咧都一間嘅啫，但係全行停咧過千間停咧，其實都有啲唔合理嘅，因為曾經試過可能超市啊或者商場又或者一啲酒樓啦。發生個大型個案，你唔會全部停噶嘛，你哋都係停嗰間嘅啫嘛。咁所以都希望政府用翻一個同一嘅標準，令到大家可以即係起碼經濟上唔會太大影響啦，同埋可以大家會有個規矩去跟翻啊。 嗯，你哋期望即係第二階段會有放寬嘅時候啦，有啲咩期望咧？有 期望可以真係冇人流嘅控制啦，因為始終我哋成日都話，就算健身室最高峰嘅時候，佢人流真係好少，真係一定少個交通工具或者喺商場或者喺啲內容。咁變咗，如果大家 keep 做運動，其實理論上應該係個身體嗰個抵抗力會好咗好多噶嘛。咁變咗，其實如果身體抵抗力好咗，咁你中招嘅機會都少咗啦。其實都希望做運動係俾到大家一個舒壓同埋開心嘅情況發生咯。 嗯，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議啊？俾啲如果即係呢段時間停咗一段時間，而家開翻健身中心啦，又出翻嚟做健身做運動嘅市民，有啲乜嘢要特別留意咧？ 一定要量力而為啦，因為始終咁多個月冇做運動咧，其實。舉個例，如果之前你係舉開100磅嘅，真係唔好即刻第一秒就去舉翻100磅，因為真係有機會拉傷個肌肉嘅。咁可能真係唔好怕俾人笑，或者其實而家呢個風氣都俾人笑嘅機會都好少。真係慢慢做翻咯，可能你以前做開100磅，咁而家可能做翻50-60磅，慢慢開始做，同埋做運動前最好前10-15分鐘做翻啲伸展活動啦，咁令到你唔會咁容易整親咯。整親嘅機會都唔係咁好嘅。 嗯，唔该晒邱义忠，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邱义忠系香港健身家主席嘅，咁啊，有关于讲到健身中心重开翻，佢系特别提到话一啲24小时都开嘅健身中心咧，就喺寻日嘅凌晨咧，就已经啲人第一时间咧就入去中心嗰度做一啲嘅运动啦。咁你自己又点睇？你自己观察到成个做运动嘅情况，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即係所謂餓咗，即係等咗好耐要做健身嘅，你自己都係一份子嚟嘅咧。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電話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啊！有一啲嘅處所咧，今次就係可以重開，但係同時譬如講到酒吧啊、會所啊、卡拉 OK、麻雀館呢一類咧，就由1月停業開始到依家第一階段咧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咧，佢哋都係未能夠開翻嘅。其中嘅代表麻雀館，電話旁邊係同佢傾嘅，有麻雀館東主代表張嘉玲，早晨。 早晨，麦生你好，早晨。 我姓萧啊，萧乐文系。张嘉玲，我想问一下咧，你讲紧呢一个嘅业界，你哋而家面对紧就系仲未开得翻啦，咁点睇咧？呢个阶段，第一阶段系未有你哋份嘅，点睇呢一个？ 我哋业界觉得就有啲唔公平咯，因为连机铺啦，连波楼啦，连嗰个叫做桑拿都可以开翻，咁但系唔知点解我哋开唔翻，因为由2020年开始关闭到而家。我哋个行业系一单个 commitment， 所以咧，你自己觉得应该系可以开得翻，应该要安排。 我觉得我哋麻雀馆咧都系，即系麻雀馆行业都系属于一个文化遗产嚟嘅。咁我哋亦都系正常行业，有交税啦，又系有牌啦，有规限嘅。咁点解我哋一个 commitment case 都冇？但系点解我哋系要下一轮先开，但都未及肯定下一轮开唔开到，都系要等政府公布啊。 嗯，你觉得譬如而家开得翻嗰啲处所啦，同你哋头先我提及有几个系未开得过，见到你寻日都系记者会度有出嚟讲，喺风险上有冇唔同嘅咧？你觉得？ 好简单就系、是、风险咧，其实我哋好低下嘅。OK， 咁好似酒吧商会梁生梁就系、是、喂你酒吧。同埋你酒吧酒馆同埋你餐厅，佢都系卖酒嘅。咁点解人哋开到佢哋开唔到咧？咁、政府其中嗰啲专家原因就是、喂，因为你饮咗酒， 傾偈有音樂會好好，即係會比較 close 啲，會比較 intimate 啲，會比較係接觸多咗，就危險性高咗。咁但係我哋四個一台打麻雀，又唔會飲酒，又唔會話特別接觸多咗、我又唔明點解佢哋俾我開啦。OK， 我見到你哋尋日咧有一個形容詞形容你哋呢幾個行業嘅，你哋話係被邊緣化咁。點解係講到呢一方面咧？即係如果你第二階段開翻，又叫唔叫做邊緣化？點解叫邊緣化？ 因為由頭到尾咧，政府個plan 係第二輪階段俾我開，但係都係睇嗰個感染人數。如果OK 嘅，冇乜事嘅就俾我開。但如果有事嘅，就分分鐘唔俾我開。咁點解係每一次都係，譬如話餐廳到餐廳當其他地方爆發疫情，咁又係我哋閂，唔係我哋爆發疫情，又係我哋閂。咁點解會咁樣咧？我就想問一下咯。OK。 所以你有冇信心？嗱，如果第二階段而家未知啦，即係第二階段你哋係可以開得翻。你哋有冇信心咧？呢一方面？ 我哋又唔敢話。冇或者有信心，只希望自求多福咯。OK， 嗱，因為咧睇翻政府其實都有講嘅，譬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咧都話擔心疫情反彈，所以要即係有序啊，逐步有序咁樣分階段咧放寬呢啲社交距離措施嘅。你覺得佢呢個講法又啱唔啱咧？即係如果要開，都可能有啲先有啲後喎。咁我今次你就擺後啲咁樣。 嗱，我只係希望一，我哋唔希望做到 restrictions， 因為我哋初舊年開嘅時候咧，就只可以俾我哋開五成嘅台，即係之後咧最多都係放寬到七成半。OK， 咁我哋係從來都未試過可以全面開業嘅。咁我哋好希望今次咧可以全面開業。OK， 就算唔得嘅，起碼唔好再半成咯，因為我哋真係做得好辛苦。OK， 其二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就我哋唔需要效法歐美嘅，我哋效法新加坡。新加坡係從人口嘅數目啦，新加坡係500萬人，少過我哋。咁但係人哋嘅密度冇咁高，咁人哋即係新加坡用嗰個抗疫方法，其實我哋都係好發弱嘅。 OK， 嗱，我都想除咗講話即係下一階段你哋希望開翻呢一樣之外咧，而家你哋嘅鋪頭呢段時間咧關閉期間啊，成個情況係點嘅咧？啲員工係咪轉曬行啊？定係你哋都根本同佢哋即係解除咗嗰個僱傭關係啊？或者啲鋪頭啲租又點處理？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個情況係點？ 嗱，好多嘅同事咧都係停薪留職嘅，咁呢段期間咧，其實大部分同事都已經係揾啲 part time 做啦，有啲就轉咗 full time 添。咁你話開翻之後佢哋肯唔肯翻嚟咧，我都係未知之數。不過好多同事都係都係樂意翻嚟嘅。咁但係你話再之後真係如果下個月開唔到，發生咩事咧，我答唔到你。咁你至於你話鋪租方面，咁有啲麻雀館咧就自己鋪就冇問題，有啲係租鋪咧就如果好彩業主係肯傾減租或者係暫緩交租咧，頂得住。如果係咁樣一路咁樣唔肯嘅話，搞落去咧，其實都頂唔住基本上。 而家有幾多剩翻啊？即係麻雀館係嚟緊，如果可以開得翻，可以開。 暫時我冇個實質嘅數目話俾你聽，有冇麻雀館結業？但應該好彩嘅話咧，都可以仲頂到，因為我哋好多都係其實食老本嘅啫，講真。 所以食老本嘅意思係 食老本意思即係好多都係用自己東主個 savings 去繼續 run 個麻雀館 ，OK 貼翻落間鋪度用佢哋嘅錢。 係啦，冇錯 ，OK。 嗱，咁你哋啦，如果真係下一階段有得復業，你哋呢一個時候有冇啲咩係要準備咧？使唔使譬如頭先講話要都穩定啲人咯，聯絡定啲人準備翻工咯，或者喺個鋪頭上面一啲唔同嘅防疫措施有冇啲咩要準備咧？ 其實上一次嘅疫情嘅時候咧 ，lockdown 嘅時候，我啱開翻，我哋已經比其他好多行業做到好多嘢。我哋嗰陣時已經係之前跟住政府去呼籲，我哋已經係每一個牌局，我哋要清潔啲麻雀啊，要啲客出手型啊，要量體温啊，要佢哋做好多好多嘢。咁如果今次加埋，如果再開翻嘅話，我哋可能根據政要以我所知 好餐廳咁計啦，咁我哋可能要每三日就叫伙計做一次檢測。如果我哋為安全啲咧，可能每一日叫啲伙計做一次檢測咯。OK， 嗯，會唔會要求啲客都做呢啲快測咧？ 咁比較難啲，因為你如果要啲客户做檢測，一個 test 咧起碼做十幾分鐘，咁你每等一個客就要等十幾分鐘，就難啲。即係如果政府要我哋咁做都冇所謂，但政府係要。我覺得公平啲，政府係要需要食肆啊，或者商場或者其他地方都做咗樣嘢。OK， 嗯，之前防疫抗疫基金咧，第五輪、第六輪咧都有即係向一啲受處所受影響嗰啲持牌人士咧，分別咧係俾咗一啲一筆過嘅津貼嘅。其實幫都幾多，對於麻雀館嚟講， 其實咧就杯水車薪啊，真係，因為你停咗五個月，話俾十五萬，我而家收得五萬，即係十萬都未收到。OK， 當我收十五萬，十五萬可以頂到。几多个月咧？讲真， 嗯 ，OK， 唔该晒张嘉玲，多谢你讲到麻雀馆佢哋嘅业界嘅情况啊。张嘉玲系一个麻雀馆东主代表嚟嘅。头先提到啦，啲譬如佢形容桑拿嗰类啦，就根据个处理手法咧，就系话所有处所嘅蒸汽浴同埋桑拿设施咧，其实都系要关闭嘅，就唔系话开翻嘅。咁啊，包括一啲嘅美容院啦，同埋按摩院，另外浴室咧亦都系要必须关闭。咁呢个补充翻先。嗱，关于咧，寻日开始咧呢个第一阶段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咧，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会唔会你都即系趁住譬如晚市堂食啦，可以去翻十点钟啊，戏院开翻啊嗰啲，你都有出去行下街啊，食下饭咧，咁样咧，讲下你嘅睇法啊，见到人流多唔多？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考生除了要量体温、填写健康申报表，每次考试朝早亦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攞到阴性结果，并连同准考证影相记录。在石硖尾一间做市场的中学，不少考生提早一个几钟到场。有考生话，今朝五点已经起身做快测。认为早起可以更加有动力温习，但他说虽然每个应考日朝早都要做快测有少少麻烦，也都令到考生的心情紧张。有考生戴上面罩和两个口罩前往市场，认为应考之前要做检测，要准备很多事情，有点麻烦。学校在操场设立两个检查站，有职员核对学生的健康申报表和快速测试记录。有考生唔记得填申报表，要即场补填。市场内每个考生之间嘅台有1.8米距离，原本可以坐120人嘅礼堂，只会坐到71个人。其余48个考生就会去多用途室应考。学校定期喺市场喷消毒液。俄罗斯话已经控制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之后。繼續封鎖烏軍最後據點的亞速鋼鐵廠。烏克蘭呼籲開放人道走廊，被被困鋼鐵廠的平民和傷兵撤離。三架載著79人的巴士經過俄軍控制區之後，抵達扎波羅熱的難民中心，他們大部分是女性。馬里烏波爾市長博伊琴科說，市內90%地方受損或者被摧毀，當地有100,000個平民被困。俄罗斯总统普京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他又说，大型乱葬岗的卫星图片显示俄军埋葬尸体，企图隐瞒死亡人数。美国将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新一笔$5亿直接经济援助。财长耶伦说，这样将协助基辅政府继续支付工资、退休金和提供服务。耶伦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和財長馬爾琴科會面之後公布援助詳情，他說有必要幫助烏克蘭政府在俄羅斯持續入侵的情況下繼續運作。他說烏克蘭的需求很緊迫，美國計劃盡快落實這筆援助應付需求。什米加爾呼籲為烏克蘭成立復興計劃，類似二戰之後的歐洲馬歇爾計劃。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透過視像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高層發電的時候說，俄羅斯對烏克蘭造成經濟損失之後，烏克蘭每個月需要$70亿才能夠正常運作。

已經完成了呢啲認領程序的遺體咧，係存放在衛生署下的一啲設施入邊，咁啊呼籲啲家屬咧係盡快領回離世家人的遺體去進行一啲後事啊。而家呢一啲嘅遺體未領回的原因當中係涉及啲咩咧？係一啲嘅殯儀嘅程序，定係有其他嘅原因喺度咧？又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殯儀業商會理事長郭海邦，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郭海邦。刚才提到卫生署就讲到话一啲完成咗认领这个遗体啦，咁但系仍然系未领翻遗体，未做后事嘅。佢就话有大约1100具呢一啲嘅遗体。据你了解，系咪都系差唔多，或者当中嘅原因系啲乜嘢咧？又 都系差唔多嘅。对我哋业界了解都系差唔多。咁但系嚟讲咧，就我哋都同或者政府有关部门都沟通。咁因为喺公众殓房出嘅死亡文件叫方十一，我哋俗称叫方十一啦。咁其实咧就已经完成个登记咧，都已经超过咗系有到五月头到咧，已经差唔多系2000多嘅死亡文件噶啦。咁睇个数字嚟讲，其实都开始就系政府已经加快咗好大嘅速度咧，就为先人咧就已经处理各个嘅死亡文件嘅程序啦。咁同埋就係冬季嗰度講嗰個衛生署講嘅冬季儲存遺體，咁係大約係而家應該都大約係1100遺體留下左右度啦。 所以我頭先就話啦，仍然係有一啲，因為衛生署就呼籲大家即係快呼籲啲家屬啦，快啲用處理個後事就領回嗰個嘅遺體，但係仍然留咗喺一啲公眾殓房啊、一啲嘅設施啊等等，嗰個原因係喺邊度咧？而家棘住喺邊個位咧？ 其實好多其實都已經大部分都已經辦曬嗰個嘅有關死亡文件嘅程序啦。咁就可能有家屬為先人可能預租咗殯儀館嘅使用殯儀館嘅服務，咁可能已經係 book 咗嗰個地方，又或者已經預約咗嗰個火化嘅日子或者出殯日子，所以有機會暫時個遺體都暫時存放喺個洞櫃嗰度。咁大約以我哋嘅業界估計到啦，應該大約係差唔多2至3星期到咧，大部分或者先可以處理到咁嘅先人嘅後事啦。 即係話2至3星期就可以處理到呢個後事，意思係頭先講話嗰千幾句嘅遺體應該都可以處理曬啦，因為做咗後事啦，真係就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好多嘅家屬咧已經為個先人已經處理過後事，就已經預訂咗殯儀館，因為開嗰個火化爐之前，可能家屬已經係同先人處理過預約咗個時間啦，幾時同先人處理個後事，咁又或者要租咗殯儀館嘅服務，咁即係租殯儀館嘅服務咧。我哋已經差唔多係租到5月頭啊，或者五月中，甚至乎已經去到5月尾嘅啦。我哋啲預約嗰啲服為先人處理後事，所以就係會暫時嚟講，有大部分家屬處理先人嘅後事，都係個遺體都暫時寄存喺嗰個嘅凍櫃嗰度啦。 有冇可能係部分遺體係可以喺個別或者少量嘅殯儀館嗰度係儲存，而唔使擺喺呢啲公眾設施度嘅？可唔可以咁？ 有噶，都可以嘅，但係。殯儀館基本上都已經係，如果儲存凍即係個遺體，其實大部分都已經差唔多已經嚴重負荷噶啦。 所以都未必有呢啲空間儲存到咁樣啦。 係啦。 我想知咧我見你喺訪問度都提過，係咪有啲家屬可能即係佢哋想出殯啊，或者撤靈啊嗰個嘅儀式或者諗法嘅問題，都有可能令到成個即係而家啲遺體可能有啲係儲存咗喺公眾地方，冇咁快去到咁，係咪有一啲咁嘅聽到一啲家屬有啲咁嘅諗法？ 有啲部分嘅家屬啦，咁因為香港地都係屬於主要宗教自由啦，咁亦都可能有啲家屬或者都比較傳統，可能要就一個比較合適嘅日子，又或者要就翻佢哋嘅家屬嗰啲嘅或者要計翻佢哋嗰個吉凶啦，咁樣傳統嗰啲嘅擲日子，咁所以會影響到，亦都係會令到先人嘅後事可能會更加後咯。 而家所謂殯儀館可以消化到一啲要出殯啊、撤靈啊嗰個嘅數量咧，每日可以去到幾多？ 其實全香港夾埋嘅所有殯儀館，連埋即係計埋啲房間啊、靈堂咧，係120左右到嘅啫。 呢個係現時咁正常應該係幾多嘅？正常係幾多 嘅？正常都係嘅，正常 即係都係差唔多，冇特別話多到少到嘅。 冇嘅，不嬲個空間係咁多間房就咁多間房，咁多個禮堂就咁多個靈堂，係咪？咁所以其實就如果你話有啲家屬要傳統啲嘅，或者可能要撤靈同先人做後事，咁啊第日就再出殯咧。咁所以其實你睇到個數據就係得嗰百幾個，咁個死亡率可能係百幾二百啊，所以可能有好多機會會要book殯儀館做事咧，會再滯後咯。 有咩方法或者以你咁熟悉殡仪业啦，有啲咩方法喺个程序上面可以再加快啲去消化而家呢啲要即系出殡嘅一啲嘅人士啊或者家属嘅要求咧？ 就有關政府而家譬如個辦手續啦，其實已經加快咗速度啦。咁加上譬如公眾殮房啊嘅政府嘅有關機構，佢都已經係加快咗好大速度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有家屬真係要同先人做後事，要預約殯儀館，或者要係翻好多做翻嗰個守夜，咁第二日再出殯嘅情況咧，其實真係要 book 到去五月㗎啦，要最快都要咁。嘅話，我哋都喺度呼籲翻啦，或者嘅家屬啦。如果真係喺公眾殮房嘅凍櫃嘅儲存遺體咧，我哋都呼籲佢盡快為先人或者處理翻佢哋嘅後事咧。 但係頭先都話其實好多都處理緊，不過係可能係個消化嘅問題啊嘛，因為你糖就得咁多啦。係咪有啲方法唔係話好傳統嘅方式，又喺而家即係相對多一啲嘅死亡嘅數字嘅情況下，照可以做到後事咧？你哋殯儀業係咪有啲簡化啲嘅程序嘅？係嘛？ 嗱，簡化啲嘅程序，譬如好譬如有啲家屬意願，我都係唔去租殯儀館嘅服務，又或者我哋喺個嘅公眾殮房，或者喺個醫院個殮房嗰度就隨即為先人舉行一個簡單嘅出殯儀式，咁隨即去出殯去火化，都而家係好大部分都會咁樣嘅家屬去採取呢種做法嘅。 我見話有啲係咪租殯儀館租幾個鐘做一啲簡單嘅儀式咁，但係又話呢一啲都好爆好悶，係咪類似有咁嘅情況咧？ 是啊，那個譬如租用殯儀館幾小時服務啦，咁都而家都開始都好普及嘅。咁但係譬如有啲家屬嘅意願都係想話好傳統咁樣租用殯儀館要撤離嘅，咁第二日出殯呢，所以就局限咗有咁嘅情況，所以就變咗咁嘅情況之下，咁可能就要將個喪禮再延期啦。其實就係點解會咁嘅情況呢，就係、其實咁多間殯儀館夾埋都係即係已經係一個嘅硬件，係得咁多間，就係咁多間，冇話可以再多一間。咁我哋其實都希望有關譬如政府啊，考慮翻其實我哋殯儀業界喺香港未來嘅需求咧，都係會開始係越嚟越需求嘅。咁換話政府考慮翻會興建翻一間大型啲嘅政府嘅俾市民用嘅殯儀館啊，又或者設立更多呢啲嘅凍櫃啊，咁可以存放先人咧。咁我覺得應該做政府或者未來嘅下一屆政府應該要係慎重咁樣考慮翻香港未來嘅需求。 講到呢啲凍櫃嘅設施或者一啲遺體未能夠及時去即係做後事啦，咁其中一個問題就係之前有啲報道提到嘅，就係啲遺體可能到出殯嗰日咧已經係腐化咗啊爛咗咁。你自己觀察呢個情況係嚴唔嚴重咧？係咪一啲遺體腐化嘅情況比起過往一般處理嘅時候呢段時間啲遺體腐化得都係嚴重嘅咧？嚴重到係咩地步咧？ 大部分其實如果你話喺公眾殮房個臨時凍櫃咧，無可厚非係有啲遺體係腐化嘅，係啦。咁我哋有啲業界做咧，都有啲係冇腐化嘅。不過基本上大部分都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因為遺體腐化其實係一個自然現象。咁但係譬如好似其實政府做嗰個凍櫃咧，去講儲存個遺體啊，係大約係攝氏3至4度咧，係正確嘅。但係佢哋冇睇一個數據就係、是。正常嘅臨時冬季係可以提供到或者係攝氏3至4度，但係你佢冇諗下，其實呢個冬季日曬雨淋，係咪？咁烈日當空咁樣曬住，其實可能有機會影響到佢呢個冬季嗰個機器提供嗰、那個温度嘅，所以其實有機會係會令到個遺體加快速度腐化。 呢啲冬季其實係咪即係一個好似貨櫃，不過擺咗啲冷氣入去咁嘅？ 系呢啲系属于叫临时冬季，因为香港真系已经系冇晒所有地方去储存个遗体噶啦。 因为我见卫生署一路都讲话，即系啲冷藏设施嘅运作正常嘅系4度嘅，咁头先你话会有日晒雨淋嘅情况，可能都会影响入边嘅温度嘛。咁所以实际嚟讲，你哋见到入边嗰啲冻柜嘅温度究竟系去到几多度咧？系咪真系卫生署所讲嘅4度咧？ 嗱，3至4度系啱嘅，但系。即係佢個凍櫃係提供到呢個温度，但係譬如好似喺富山殮房咁樣嗰、那個凍臨時凍櫃，其實係好似嚟緊前嗰排嘅温度係突然間好似轉熱咗噶嘛。咁突然間轉熱咗，日曬雨淋嘅話，其實係會有影響嗰個機器個、那個凍櫃裏邊嗰個嘅制凍嘅設施個付出嗰個嘅情況嘅。所以我哋希望都話，如果政府真係 又係咁嘅情況啦，其實會唔會或者係考慮話個頂嗰度會整翻有啲嘢，去有啲臨時帳篷啊，或者遮住佢咧，其實就會影響更加佢個凍櫃個操作更加好。 嗯，除咗話呢啲凍櫃嘅温度咧，我見話喺個凍櫃入邊擺圍體係咪都，因為衞生署嘅講法就話有一啲適當放置嘅安排同埋合適分隔嘅，你哋觀察到係咪都係咁噶？ 嗱，佢話適當嘅合適咧，其實都係啱嘅。佢哋都有佢哋嘅專業嘅，或佢哋嘅驗房嘅前線嘅員工去為翻個先人個遺體去處理。咁我哋初期其實我哋都有去同政府有關部門啦去接洽啦。我哋見個情況咧，其實真係個死亡率真係好高嘅，比較真係多嘅。咁佢存放遺體咧，佢哋都係其實都係好謹慎。好審慎去存放個遺體嘅，以我哋所知係咁樣， 即係冇話會搭住啊，即係有機會會即係破壞到個遺體，就應該冇呢啲情況係嘛？ 嗱，破壞遺體，因為每一具遺體都係獨立咁樣係有個儲存嘅，我哋俗稱叫屍袋咧，存放個遺體啦。咁你話至於去有冇搭住咧？提取遺體嘅時候咧，其實有機會會提取會或者會經過個其他個遺體啊，咁都唔排除有呢個可能性。但係你話而家香港而家咁文明嘅社會啦，你話會唔會個遺體會撕搭撕咧？比以往咧，而家已經係公眾殮房嘅員工咧，已經係好謹慎噶啦。 嗯 ，OK， 好，唔該曬郭可邦，多謝你同你了解咗好多關於呢段時間啦，因為新冠咁一啲死亡嘅個案都多咗，啲殯儀業處理啊，或者政府係一啲頭先講到一啲臨時加設嘅凍櫃處理嘅情況。郭可邦咧就係殯儀業商會理事長嚟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之前有一個叫疫苗到户接種服務，就係為一啲未打新冠疫苗嘅70歲或者以上長者啦，或者一啲本身行動不便嘅人士咧，就可以打電話或者係上網去登記呢啲上門打針嘅服務。咁啊，而家就係話打科興疫苗嘅咁。不過見到議員咧都提到就話，係咪可以擴大一啲服務嘅對象咧？唔係淨係話70歲或者以上長者啊，行動不便人士咧？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江玉寬，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江玉欢。系你点睇今次呢一个上门打针计划？我见你话好似话希望可以即系扩阔个范围嘅，你自己嘅谂法系点嘅？ 系啊，其实推出嘅时候咧，我自己觉得市民嘅反应都唔错嘅。咁但系喺推出嘅头几日咧，我已经收到有啲市民向我嘅反映，就话大家都知咧，其实有一啲嘅长者咧，屋企都系有一啲外佣或者有啲照顾者系照顾啲长者嘅。咁、但係新嘅計劃咧，就似乎淨係上門幫啲長者打針，就好似唔可以話幫嗰啲外佣或者照顧者。咁所以我就收到好多市民同我講，其實係咪可以擴闊個範圍呢？如果既然都上得滿啦，如果喺屋企嘅外佣或者個照顧者，亦都係未打齊三針，而佢哋係願意好想打嘅，咁其實係咪都可以為佢哋接種埋呢？因為呢一啲嘅人士，如果佢要出去，譬如嗰啲接種中心嗰度接種咧。好多時候佢哋又照顧唔到嗰啲老人家啦，咁其實如果可以同一時間為佢哋接種埋，就更方便啦。 嗯，你話收到一啲市民反映大概係幾多啦？同埋你話去到外佣或者照顧者都上門打針嚟講，呢一個嘅重要性或者需要係有幾大咧？即係會唔會有其他市民都覺得我都好想上門打針喎？咁定係即係可唔可以再擴闊啲嘅範圍？點解淨係喺外佣同埋照顧者嗰度咧？你覺得係？ 哦，因為咧就係其實我哋都要平衡嘅。咁其實你話我收到幾多，咁我都收到最少有10個市民係同我咁講嘅，即係佢哋好好。其實佢哋譬如一睇到嗰個政策，可唔可以去到做得更好咧？其實佢哋都有反應嘅。咁其實點解會話淨係去到外佣同照顧者咧？咁當然啦，如果最好嘅梗係如果嗰個長者係同全屋企人住嘅，咁你話全屋企人都打，咁咪梗係最好。但係我亦都知道，有時我哋嗰個資源畢竟係有限。屋企人如果佢哋落到去接種中心，而家其實都接種中心都相對係方便啦，係咪？咁其實咧，我覺得當然其他屋企人係可以去接種中心嗰度打疫苗嘅。但係譬如真係好親身照顧個長者嘅，譬如外佣位行唔開噶嘛，咁我覺得就可以俾個方便佢哋啦。 你的想法是譬如本身那個長者已經是登記了上門打針，那他的照顧者順便可以打埋，還是分開呢？即是我可能那個照顧者想打都自己可以獨立去這個即電話或者上網去登記要求上門打針？ 不是獨立，是跟個長者已經是電話預約了那些。 係啦。 嗯嗯， 因為我哋都唔想加重嗰啲上門打針，我哋都係想佢盡快去到為多啲長者打針。其實呢個先係嗰個政策嘅原意嘛。 嗯， 所以就唔應該話加重嗰啲隊伍嘅負擔嘅。 嗯嗯，而家好似數據上又冇特別分話外佣或者照顧者嗰個接種率嘅，你自己或者接觸到啦多唔多，或者佢哋嘅接種率係算高啊定低咁樣咧？ 外佣咧，其實經過上次第五波，其實已經好啲嘅啦。 嗯， 因為我都知道咧，其實去到第五波疫情咁嚴重嘅時候咧，其實自己外佣佢哋都擔心嘅。 嗯， 但係我亦都知道咧，喺第五波之前咧，確實係真係有啲外佣咧，佢對嗰啲疫苗啊，或者對成個疾病咧，根本佢就唔係咁清晰，真係嘅其實。咁， 嗯， 所以好多外佣咧，其實佢哋都係未完成三針嘅之前。但係當然啦，後嚟第五波咁嚴重，亦都有嗰，那個疫苗氣泡咧，係咪？佢哋都要去，即係佢哋都要入商場，佢哋都要食嘢嘅。相對嚟計咧，外佣就多咗，已經去打疫苗噶啦。 嗯， 但係呢一方面嘅數據咧，我就覺得唔係咁清楚，政府好似就冇好清楚睇外佣呢方面嗰個數據啦，接種嘅數據。 嗯，你覺得應該公開翻好啲係嘛？ 其實應該好啲嘅，因為畢竟咧，嗯，外佣嘅數量咧喺香港都多，同， 嗯， 埋大家都知咧，其實佢哋休息嘅時間咧喺香港嚟計，佢哋嗰個環境都係好差嘅。如果佢哋有事嘅時候，譬如佢哋真係接種率偏低，政府係咪應該要去諗下嗰個原因？點解佢哋唔接種呢？係咪嗰個宣傳力度唔夠呢？或者係咪要同一啲外佣機構啊，或者去同嗰啲領事館呢？其實係要去到做多啲宣傳解說呢？咁呢個政府都要去諗，所以我都好希望呢，政府係能夠喺呢方面公開嗰個數據嘅。 嗯，另外除了讲话即系上门打针呢个计划系扩阔群组嘅即系受惠范围之外咧，另外都想讲下就系政府咧日前都提出话即系修例，就系呢个预防及疾病条规例啦。咁就话如果有理由相信咧任何物品包括动物咧系即系感染咗啲病毒啦，咁佢哋嘅自主啊，即系个主人咧就需要系交出嚟，咁否则就会即系有一个刑责咁啊。点睇呢个修例咧？ 系啊，其实琴日我哋喺立法会里边，我哋都。即係法案委員都有一個比較大的，其實呢個就是因為在嗰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裏面，其實是 599A 第24條。咁因為咧其實政府在早前其實都已經是生效咗噶啦呢個，咁就加入咗咧，即係其實加重咗有關嘅刑罰嘅，亦都就嗰個要將嗰啲即係譬如嗰啲物主咧。寵物嘅物主咧，佢要將嗰啲譬如寵物咧，係要交出嚟，其實都有一個新嘅條例寫咗喺裏邊嘅，即係都收咗例。咁所以琴日咧，其實我哋有好多議員咧喺法案委員會裏邊，其實都提出咗一啲疑問嘅，包括就係話要隔離幾耐啦，去邊度扣留啦，個環境係點樣嘅啦，咁如果有損失，咁點嘅邊個去到承擔呢啲損失咧？咁其實喺琴日個會裏邊咧都有。好多位我哋嘅議員都有提出，點解會用物品呢個字呢？咁因為物品即係政府就話涵蓋好多嘢，但係對於一啲寵物嘅即係物主呢，我知道對佢哋嚟計，佢哋就睇到就覺得唔係咁開心啦。當然，因為我知道好多寵物呢，香港人好鍾意養寵物啦，而家大家都知，而佢哋好多寵物嘅物主，我諗大部分呢，其實佢哋都係視嗰個寵物好似屋企人一樣嘅。咁我哋都大家喺傾談裏面，琴日開會咧都有講，係咪物品裏面唔好用物品呢個字呢？咁同埋就係我哋都希望政府能夠係到做好一個解說，講譬如喺譬如疫情方面啦，新冠疫情喺第譬如過咗第五波，而家譬如經過倉鼠嗰件事，其實大家嗰個關注都好大。咁而家我哋講緊嘅唔係淨係倉鼠噃，係咪物品好闊，好多譬如寵物所有都包。咁可唔可以俾一啲科學嘅理據我哋？究竟寵物同人之間，譬如喺傳播，真係譬如呢個新冠疫情裏面，點樣係咪真係有咁強烈嘅數據證明係要隔離或者要扣留呢？咁我都希望呢方面，我哋已經要咗政府咧，係要俾一個書面嘅回覆我哋嘅。 但我想知尋日喺個委員會嗰度咧，有冇講清楚呢一個要隔離啦，或交出一啲物品，包括寵物嘅做法？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可能啲動物啦、寵物啦感染咗之後咧，會人道毀滅嘅？ 咁局方琴日喺個會裏面就好多次同我哋講咧， 佢哋唔會嘅嚇。咁、但係我哋喺會裏面，譬如我提出，其實喺嗰個同一條嘅規例裏面咧，喺第41條咧就有講可以銷毀嘅，銷毀嘅英文就係 destroy。市民係會擔心嘅，係咪？譬如經過倉鼠嗰件事，所以亦都喺點解喺個會裏面我哋好強調。局方如果是真的有機會要去做這件事，第一你要告訴市民為什麼你要修改這條法例，其實你的原意是什麼呢？為什麼要提高罰則呢？你為什麼會執行？因為政府跟我們昨天說就是說、我們很多東西不可以寫到這麼滴水不漏的一個條例上是不可以的嘛。如果你好了，你寫到這麼寬闊的時候，是不是同一時間你要將你執行的東西都要很小心跟市民講清楚呢？咁、呢个我哋当然咧，你放心，我哋喺立法会嘅层面一定会睇住。 嗯，会建议点样去即系写清楚，或者点样更加令到一啲即系动物嘅主人嚟讲更加受保障咧？ 好啊，首先嚟计，当然啦，其实喺有好多嘅城市咧，我见到咧，其实佢哋都有指引嘅指引，关于譬如宠物喺呢段时期，譬如喺呢个新冠疫情嘅时期，有一啲指引。咁如果真系譬如喺呢条条例里边，政府就要讲清楚啦，理据系乜嘢？如果要隔離、要扣留有關的寵物的時候，期間是幾多少呢？個時間是譬如14日啦、7日定怎樣呢？好啦，在哪度扣留定隔離呢？譬如好像昨天梁美芬議員有講到，是不是在個盒度隔離呢？你要講清楚，是不是？那這些我自己覺得呢，可以在個指引那裡講，真的要講得很清楚。而這個指引呢，政府是在執行的時候呢，都要根據這個指引。 Okay. 是啦。 OK， 好啊，唔该晒阿江玉宽同你倾到呢度。江玉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啱啱讲到呢个就系咧呢个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入边有个嘅修例啦。咁就话如果即系有理由相信啲动物咧系已经受到感染嘅话咧，个自主嘅个主人咧系要交出，咁否则咧系有个刑责喺度嘅。你系点睇？1872311。 但系街上嘅气氛明显热闹，酒楼、餐厅寻晚普遍系高朋满座。餐饮业人士话，中式酒楼的生意可望回复到正常的四成左右，只能够起到止血作用。希望业界同市民紧守防疫措施，争取尽快放宽每台八人以上。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香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持续下降。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者628人，并冇因为复活节人流大增而反弹。不过新增死亡个案就仍然有26宗，死亡率累计达到0.76%。寻日有250间学校复课，中心收到7宗师生阳性情报个案，分布6间学校，相关学校如常上课，未受影响。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正在草拟政纲，打算下星期公布。据了解，李家超的政纲将会提出政府架构重组，基本上是沿用现届政府建议，增设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分拆运输及房屋局。改组食物及卫生局，重组民政事务局等等，令到政策局由现时的13个增至15个。不过李家超同时亦都正在考虑增设政务司副司长同埋财政司副司长两个副司长的职位，职级在局长之上，希望借此加强不同政策局的统筹工作。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开幕不够半年的 M 家博物馆昨日重开之后，被揭部分作品被换。 M 家在明报和传媒报道后公开确认4幅希克展厅的藏品被更换，包括内地艺术家王兴伟被指引喻六四事件的2001年作品《新北京》，内地意见艺术家艾薇薇两套作品《洗白》和《长安街》在这一轮不受影响。明報在 M 家重開之前兩日已經向西九文化管理局查詢換畫的事，管理局昨日回應說，本身已經計劃在開幕後一年內更換大約1500件展品中的其中200多件作品，重開之前已經輪換了9件展品，當中4件來自希克展廳。明報報導。 经济日报报道，第五波疫情影响之下，政府公布本港一至三月的失业率是5%，比起上个月公布升0.5%。建造业、餐饮、艺术、娱乐和康乐活动失业率更加是升至双位数。学者分析，最新的失业率反映在严格社交距离措施之下的就业状况，相信随着措施寻日起放宽，相信就业市场已经是开始反弹。不过滞后效应之下，下个月公布的失业率仍然有机会上升至5.3%至5.5%，预料在6月或者7月见顶。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 新冠疫情第五波死亡人数高达近9000人，当中大约有1100具遗体已经完成认领程序，但仍然存放在卫生署的公众殓房和设施中。殡仪业人士解释，遗体滞留和出殡服务需求大有关，不少家庭都希望按传统仪式送先人最后一程，但本港殡仪馆按传统仪式处理后事只是大约120宗，目前到下个月的预约十分爆满，预料六月或者入夏之际，殡仪挤塞现象才有望舒缓。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昨日起香港落实首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市面洋溢着久违的欢乐气氛，但是新冠全球大流行未止，第六波疫情随时可能来袭，香港亦都远未达到能够恢复通关的条件，市民千祈不可以因为抗疫措施放宽而放松警惕，继续绷紧防控疫情，香港社会恢复正常化才会有坚实的保障。大公报社评。 明报社评，社交距离措施昨日起逐步放宽，不代表社会上下可以对疫情掉以轻心，毕竟社区仍然有高传染力的 Omicron 变异病毒。社评说，疫下失业率攀升，元气恢复需时，如果未来几个星期疫情稳控势态持续，政府可以考虑加快发放第二阶段消费券，配合下阶段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为经济民生恢复注入更多动力。明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立下将至，在春天病逝的新冠患者入夏仍然未获得安葬，甚为凄凉。更加叫人心寒的是，港府只是懂得呼吁遗属尽快领回亲人的遗体，但是就漠视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市民哪里会有家属不希望死者可以早日入土为安呢？政论认为，港府从第五波疫情爆发开始，几乎每项政策都疏漏处处，死者可悲，生者心死。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康文署辖下康体场地亦都重新开放，需求殷切引来炒场的炽热，热门场地票价被炒贵几倍，炒场问题由来已久，康文署曾经出招打击，但是遇上节日或者疫后解封的日子，炒风复炽，反映问题未能够根治。康文署应该严格执行预订使用场地实名制，并且加强巡查处罚，改善预订系统，令到它更便民，彻底杜绝炒场。文汇报社评。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骏景园。咁较早前红磡道嘅水管急修就已经完成咗，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佛光街天桥嘅慢线已经。解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大园村泰宁楼、半山区玫瑰新村E座、九龙塘广播道32号碧丽阁B座、火炭和尚敦街18号彩和苑、大埔太和村亨和楼、将军澳宝林村宝泰楼、油塘油丽村智丽楼、粉岭华明村天明楼、马鞍山盈海星湾20座，同埋将军澳日出康城首都5座威尼斯。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2022年4月22日，最新失业率5%，上升0.5%，超过180,000人失业。新增628宗确诊，250间学校恢复面授课，呈报7宗快测阳性。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竹篙湾设特别市场。普京下令封锁马里乌波尔钢铁厂，乌克兰呼吁开放人道走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有關於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同埋呢個嘅規例啦，咁嗱現時嚟講咧就係話，根據呢兩個條例同規例啦，如果衛生主任係有理由相信啊，任何嘅物品咧，包括動物咧，係受指明傳染病感染咧，或者係可能係曾經受到指明傳染病感染呢一個嘅衛生主任都可以命令向呢個物品咧執行一啲嘅措施，或者將個物品咧係銷毀嘅。咁啊，漁護署嗰個聲明就提到話，近日咧對呢個規例咧作出修訂，定明有關嘅物品包括動物咧嘅擁有人係需要按衛生主任係交出呢啲物品，如果唔遵守嘅話咧，係可以係一個嘅罪行，引入呢一個嘅罰則嘅咁。佢亦都提到啦，就話若果有充分嘅科學證據顯示有動物將病毒係傳染俾人類啦，例如好似年初發生倉鼠將病毒傳染俾人類嘅個案咧，衛生署同埋漁護署咧係會審慎考慮使用有關權力去處理有關的動物，防止病毒擴散嘅，呢個就係漁護署喺18號嘅聲明嚟㗎。咁另外想同大家，尋日都有講過，就係關於呢個一啲體育設施啊預約嘅情況啦，一啲炒場嘅情況啦等等嘅。見到尋日咧，康文署亦都公布啊，就話喺5月1號起有一個嘅打擊炒場嘅新措施。咁就話咧根據個規定啊，租用人咧是必定在所租的個時段是在場使用的設施的，就說會有一些場地職員在租用時段期間裡面是做抽樣的巡查，如果發現租用的人是沒有在場使用措施那個設施的話，就會被視作是一次的違規，任何的租用人連續30日的期間裡面累積了2次的違規，咁就可以被禁止預約康文署收費康體設施90日嘅呢一個嘅新措施係打擊炒場嘅，幫到幾多咧？電話旁邊咧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顏文宇，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係咁啊，先呼籲各位嘅聽眾咧，如果對於一啲嘅炒場啊，或者頭先講嘅呢個新措施咧，點睇？1872311，1872311。顏文宇又想問一下啦，尋日開始可以開得翻呢一啲康文署核下嘅部分嘅運動場啦，咁以你觀察啦，嗰啲嘅預約情況係點啊？頭先提到一啲炒場嘅情況啊，又嚴唔嚴重咧？又 其實炒場嘅問題咧，都唔係最近嘅事嚟嘅，不嬲都喺康文署嘅場地都存在嘅。咁因為疫情嘅影響咧，更加係即係更加熾熱。琴日即係開翻社區距離設施放寬咗之後咧，就所有即係市民大家一窩蜂咁都去呢一啲預訂場地，咁令到嗰個炒風係更加熾熱。康文署琴日宣布嗰個設施咧，我覺得咧對於炒風咧係冇乜幫助。只是一個即係治標不治本，我亦都預計咧喺呢個設施生效咗之後咧，會令到嗰個炒價更加越嚟越高嘅啫，係嘛？因為嗰啲炒家咪請一個人喺嗰個場地坐喺度啊，使用嗰個設施咯，係嘛？咁你咪啊嗰個炒價咪包埋嗰個人嘅人工啫嘛，咁所以你會令到嗰個炒價咧只會越嚟越高，咁所以我好希望咧政府真係要諗清楚點解會有個炒風，個根本問題喺邊度？根本問題是我哋場地不足啊嘛， 係嘛？咁所以你一定要從嗰個根本問題度去着手處理，先可以解決即係炒風嘅問題。 嗯，但係譬如頭先講話啊，特登請個人係佢租嗰個場，亦都係就算唔係用個場嘅，俾人哋用嘅，賣俾人用嘅，佢都繼續留喺個場。咁呢一個成本又好高喎，其實呢一個而同時一個人只要喺一個場嗰度留低嘅啫嘛，咁你起碼就唔會話同一個人係。即係可能預約咗幾個場，又賣俾唔同嘅人咁啦。喺呢一個層面，係咪都可以減少到嗰個炒風咧？又 我睇唔到有呢一個嘅可能性咯，係嘛？咁佢咪揾多幾個人去唔同場地嗰度嚇一齊使用場地啫嘛。 嗯。 咁所以講到底，你政府要解決嘅係場地不足嘅問題啊嘛。第一，你長遠梗係要有一個好嘅規劃，快啲加快去興建呢一啲嘅球場啦，係嘛？第二就係而家其實好多嘅康文署嘅場地都要攞咗嚟做防疫嘅設施啊嘛，而家大概得六成係重開啊嘛，咁所以令到嗰個場地嘅供應係越嚟越短缺。咁我成日都話政府你咪喺短期、中期嗰度去諗一啲方法增加場地嘅供應咯，例如民政處嘅社區會堂、學校嘅球場係咪攞出嚟啦？而家個問題係因為冇人去管理，所以攞唔到嘛。咁康文署係咪可以臨時？用呢啲場地租俾市民用，咁原本攞咗嚟做防疫設施嘅康文署嘅職員，咪去學校嗰度幫手管場，去民政處嗰度幫手管社區會堂，一樣可以做到球場噶嘛。 嗯。 另外你咪用我成日都講咗幾年，政府可以用康體券資助市民去一啲私人嘅球場嗰度去用呢一啲嘅球場，即係政府你一定要想方設法喺長中短期度將嗰個球場嘅供應增加，你先可以根治到炒風嗰個問題。你加啲即係加辣罰則，加多啲行政措施去打擊呢一個係嘅，係要做嘅。炒場係唔啱嘅，咁但係呢一個唔係一個治根嘅方法，只係治標唔治本啦。 嗯，但講翻今次呢個新措施咧，佢嘅做法就係話啲職員會抽樣巡查，咁就係話個租用人如果冇喺個場入邊咧。用呢啲設施咧，就係試咗一次違規啊嘛！你自己估計有冇咁嘅人手咧，或者過往嘅經驗有冇聽到話係咪有足夠嘅人手可以喺租場期間都係去查咧？咁如果去即係查一啲用緊場嘅人嚟講，又會唔會都可能會惹起一啲用緊場嘅人嘅不滿啊？等等，你自己評估係點？ 人手就肯定有啊！你原本都係要去簽場啊嘛，你簽場已經有一個職員幫你去簽啊，咁個職員其實唔使抽查。可以全查啦，已經係咪？佢咪喺嗰個時段入邊，咪去查下嗰啲book場嗰個人喺咪個球場度咯？係咪？你一定有足夠嘅人手啊！你一個室內運動場八個羽毛球場八個簽場人啫嘛，係咪？甚至你話硬地足球場康文署都有職員喺度㗎。咁所以我唔相信嗰個人手係問題，關鍵係落咗呢一個措施之後，係咪可以打擊到炒風先係嗰個問題嘛？ 仲有今次就我見佢嗰個做法就係咁嘅，都唔係一次違規就即刻禁嘅，就話喺30日啊，連續30日之內兩次違規，即係俾人查到都用嗰個人又唔係即係使用期間喺 在場啦咁，咁就會被禁訂場90日啦。呢一個嘅懲罰又算唔算高咧？又即係有冇效打擊咧？純粹睇個懲罰嚟講， 我覺得係唔夠高嘅。根本佢已經係一次已經係即係唔啱噶啦吧？你仲要30日俾佢兩次，咁咪大家可以犯一次規啦，係咪啊？等於踢波咁樣，大家攞一張黃牌冇乜所謂噶。 我覺得嘅聽眾點睇咧？1872311，1872311，有關於咧康文署呢個打擊炒場嘅新措施，你自己覺得又有冇效咧？而家就話咧5月1日開始係推呢個嘅新措施啦。咁講多次啦，就係話會有職員喺租用時段入邊咧係做一啲嘅抽樣巡查，如果發現咧租嗰個人咧唔喺在場啊，唔係在場用緊嗰啲設施嘅話咧，就會試咗一次違規。咁如果係連續30日有兩次呢啲違規嘅話咧，就會係禁訂啊康文署一啲收費嘅康體設施咧90日嘅，你又點睇啊？1872311，1872311嘅。頭先咧講到話，阿明都提到，可能會令到呢一個措施反而令到一啲嘅炒場嗰個成本加，咁啊可能即係可能又派多幾個人啊去使用期間，佢哋係賣個場俾人嘅，但仍然留喺個場度嘅咁。咁即係如果咁講嘅話，你自己係咪都預計個結果打擊唔到炒場之餘，反而令到個炒場個價會更高咧？去到乜嘢嘅水平咧？你自己估計或者日後呢一啲嘅炒價可能會再加幾多咧？喺個幅度上面。 我就唔會去估究竟炒場嗰個炒價去到幾多， 即係呢一個係一個不應該要出現嘅事情。咁所以我嘅着眼點就係希望政府係提出一啲治根嘅方法去處理呢一啲問題，就唔係成日停留咗喺呢啲治標唔治本嘅方法。炒場嘅問題呢幾年康文署都出咗幾招啦，咁但係大家睇到上一次出完招之後個炒風越嚟越熱噶嘛。咁所以你嗰個嘅需求越嚟越加，我哋一方面係咁喺度提倡普及運動。另一方面呢，我球场的供应不加反减，是不是？因为我有四成的拿出来做防疫设施。咁所以在一加一减之下，那个球场的市价一定是贵了的嘛。咁所以这个球场的市价和康文署的租场那个价中间那个水位，咪就是这个是诱因令到炒场的问题出现咯。咁所以你政府就一定係要喺嗰個紙巾嘅問題度去處理佢，係咪令到球場嘅供應大幅增加，令到嗰個場價同個市價比較貼近，自然炒價冇得炒就唔會出現啦。 OK， 康文署都話啦，即係疫情啦緩和啲嘅話咧，隨住疫情緩和，部分嘅而家用緊做抗疫用途嘅體育館咧，預計都可以喺下個月啦，就會加翻俾康文署咧，俾翻啲市民去用噶啦咁。恢复翻一啲嘅体育馆俾市民用嘅时候，呢一啲嘅炒风啊、炒场嘅情况，会唔会都可以减少一啲改善到咧？又 一定会啦，即系从嗰个球场嘅供应去增加。其实而家好多嘅防疫设施咧，系用紧康文署嘅场地。我觉得政府都要全部去考虑一下，去整合佢，令到咧即系其他嘅公共设施，除咗去做咗防疫嘅需要之外咧，都可以提供翻一个合理。正常的公共設施俾翻市民去用，咁樣大家嗰個生活先可以逐步正常。 頭先你提到一點，譬如你話學校啊，嗰啲社區會堂嗰啲場咧，都可以即係俾市民用啦。咁你嘅諗法係即係可能擺埋康體通一個嘅系統都可以預約到，定係點做咧？ 我覺得係㗎，因為譬如其實學校咧，過往大家都有記得嘅話咧，都傾過係咪可以攞一啲嘅球場出嚟俾市民去用。其實好多學校都係願意啊，關鍵係出現幾個問題。第一，學校放學之後邊個人手去管？因為學校冇理由自己請一個人喺嗰度管個球場，等市民嚟用噶嘛。場地嘅保險等等。咁我覺得康文署就應該要扮演呢個角色，佢咪去即係同學校租咗呢個場，再分租俾市民啫嘛。咁當中嘅保險、當中嘅人手管理、場地管理，咪跟翻康文署嘅規矩咯。咁呢個應該係康文署可以做。咁你就可以喺短期之內咧，大幅增加球場的供應嘛。 OK， 既然你叫佢傾一個新球場開，有十年計劃、五年計劃、二十年計劃，你都不及我而家同啲學校去傾借佢哋啲球場喺放學之後，放學之後亦都係球場嘅繁忙時間嚟啊嘛。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係短期可以舒緩得到，即係球場嚴重供應不足嘅情況。 好啊，唔該曬，顏文宇係立法會議員，講到而家啲嘅體育設施啊、球場等等咧，炒場啊，同埋供應不足嘅情況嘅。1872311，有藍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啊，你好啊，主持。 你好， 係啦，好開心可以發表意見，因為我想講翻康文署，其實佢哋嗰啲場地不嬲都係不足嘅。咁導致到有呢個炒場現象咧，其實就係因為啲政策嘅問題。因為據我所知咧，就話啲體育會嗰啲咧係定期康文署係會撥咗一部分嘅場係俾佢哋，佢哋再派俾佢哋合下嘅啲教練去，可能鋪一啲班俾啲市民上或者之類嘅。咁但係我自己有一次嘅親身經歷咧，就喺馬鞍山嘅體育館嘅。咁我就當其時同啲朋友打羽毛球，咁我哋一大群人都係 hold 住一個場喺度打嘅啫。咁喺打緊嘅同時，我就見到有突然之間有啲場放返出嚟，咁我咪即刻出去出面排隊，諗住去即刻買飛攞個場嘅。咁但係我買到去個職員嗰度嘅時候呢，佢就話而家係冇場嘅，係啦。咁我 但係你喺個系統度又睇到有場嘅， 係啦。咁我買到去嘅時候，佢就話冇場。我話突然之間有人放咗啲場出嚟嘅喎，可能佢嚟唔到，或者啲團體可能大量㗎嘛。咁佢要預早講或者自處理，我唔知啦。咁佢就話冇場嘅。好啦，咁跟住出現嘅問題咧，就係我覺得好唔 fair 嘅嘢咧，就話佢同我講冇場，咁我喺度同啲朋友去吹水話點解冇場咧？咁不停喺度睇手機嗰啲系統嘅資訊嗰啲，點解？個系統仲係有場，佢又冇話冇場。跟住轉頭，佢就將嗰啲場紙咧，就攞咗過去登記櫃台嗰度，即係簽場嗰個位置，俾 佢嗰啲所謂嘅合約員工逼搖，係啦，即係負責喺體育館幫人簽場啊、攞場啊嗰啲咁嘅嘢，嗰啲職員啦、啊。咁佢哋就成搭飛攞咗過去咧，跟住之後我哋就及住佢哋簽場嗰啲情況啦。咁啊，失驚無神咧，就有一個教練就衝入嚟，跟住佢就個逼搖嘅職員咧就即刻入佢過去，就話喂簽場啊簽場啊，跟住佢就係咁指佢。就话签呢度，签呢度，签呢度。其实佢个教练好似唔知道自己 book 咗啲咩场咁样嘅。 嗯。 咁我哋就同佢讲，喂，我话点解你又话冇场，但系搭场之后无端端俾咗佢。我话佢系咩人先？ 嗯。 即系佢个碧如就同我讲，佢人哋系教练嚟嘅，人哋喺度教波嘅。我说教波点解又冇场啊？突然之间又会有咁多场签嘅咧？ 嗯嗯。 系啦，咁佢解释唔到，跟住。我再埋去买飞个柜台度同佢嘅职员理论，我就话点解你又一搭飞攞咗过去嗰度？头先你又同我讲冇场， okay. 跟住佢知唔意对啦。跟住我又再埋翻去签场个位置，问翻个碧瑶嗰啲职员，就问佢我话点解你可以咁样俾人签场？ Okay. 我哋同佢啲职员讲话要而家俾钱买场，你又话冇。 OK， 好啊，唔该晒蓝生。讲到佢自己一个嘅经历啦，就系佢见到个系统都有场，咁但系最终就预约唔到，就反而话啲职员咧就俾咗一啲相信系体育会嘅人，呢个佢嘅见到嘅情况啊，蓝先生。仲有王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施乐文。 你好，你好，请讲。 系，我想讲下咧，如果你哋话而家嘅呢个康文署嘅新政策系咩第二次，然后要去罚佢，罚30日。咁最嚴 九十日掟唔到，係啦， 係90日，係咯，我覺得冇用嘅呢樣嘢。最重要就係你一捉到佢咧，你又要罰佢一萬最少，再加埋咧，你第二次然後再罰佢啊嘛。我覺得呢個政策係廢嘅，冇用嘅。對於呢啲人，因為佢大把人幫佢手，仲有我打開嗰個場咧，係嗰啲教小朋友嗰啲咧，你嗰佢咧就發散曬俾啲家長咧。在那些可以有的機那裡 book 場那些他們就可以 book 到，因為機是最快的，反而排隊呢都是很慘，很早就要去排的。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其實都十幾年的這一樣東西，我就覺得如果他現在改這個政策都是沒用的。 okay, 好， 不夠重啊， 唔夠重， 唔夠重。 OK， 好，唔該曬王女士。佢嘅講法就話覺得而家呢個嘅新措施咧，就話如果發現有違規啊，即係你喺租用時段租用嗰個人唔喺度啊，第二次違規，咁就禁佢哋咧訂呢個康文署收費嘅康體設施90日，佢就話覺得唔夠嘅。你又點睇呢個新措施1872311 1872311？整體嚟講，而家訂一啲嘅體育設施嘅情況啦，炒場嘅情況啦，頭先都講到嘅。電話繼續開放啊，1872311，轉頭繼續同大家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考生除了要量体温、填写健康申报表，每次考试朝早亦都要做快速抗原测试，攞到阴性结果，并连同准考证影相记录。在石硖尾一间做市场的中学，不少考生提早一个几钟到场。有考生话，今朝5:00已经起身做快测。认为早起可以更加有动力温习，但他说需要每个应考日朝早都要做快测有少少麻烦，亦都令到考生的心情紧张。有考生戴上面罩和两个口罩前往市场，认为应考前要做检测，要准备很多事情，有点麻烦。学校在操场设立两个检查站，有职员核对学生的健康申报表和快速测试记录。有考生唔记得填申报表，要即场补填。市场内每个考生之间嘅台有1.8米距离，原本可以坐120人嘅礼堂，只会坐到71人。其余48个考生就会去多用途室应考。学校定期会喺市场喷消毒液。首阶段社交距离措施寻日起放宽，健身中心可以重开。有业界话，顾客的反应踊跃。

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彩虹村这一段都是车多少少。牛头角的振华道落返牛头角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落雅苑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也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那样，就叫做人生学堂。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们进入人生学堂。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嘅电子针卡。当你去过嘅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2022年4月22日，最新失业率5%，上升0.5%，超过180,000人失业。新增628宗确诊，250间学校恢复面授课，呈报7宗快测阳性。中学文凭试今日开考，竹篙湾设特别市场。普京下令封锁马里乌波尔钢铁厂，乌克兰呼吁开放人道走廊。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關於炒場啊，呢啲康文署下嘅體育設施啊，嗰啲預訂嘅情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一個嘅新措施，5月1號會推啊。如果啲租用人啊喺租用嘅時段被抽查、抽引巡查，發現佢哋冇喺現場用緊啲設施咧，就係一次違規，連續30日內兩次違規就會被禁啊，訂呢個康文署收費體育設施康體設施咧係90日嘅咁。另外康文署都話，隨住疫情咧係緩和啦，預計咧部分現時用緊做抗疫用途嘅體育館咧，下個月可以交翻俾康文署咧，係開放俾市民去用噶啦。會唔會可以舒緩到一啲緊張嘅用場嘅情況咧？1872311，有伍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伍生。 喂，係早晨，蕭樂文你好。 你好，請講。係。 就呢一點話炒場呢度，其實有少少提議，就好簡單嘅啫。或者咁啦，如果你話特別抽查嘅咧，隨機抽查嘅。咁你除咗個 book 場嘅人要喺度之外呢，你仲要講到使用者嘅姓名啦、啊、或者電話號碼，咁樣先至為之叫做係真正嘅認識囉。咁、就或者再絕啲一招嘅，咁樣放下蛇嘅，咁樣就 OK 㗎喇。 嗯，你覺得呢一個 就你剛才嗰位先生話加強起多啲設施，老實講、香港居住問題咁、迫切，有地都我嚟即係起公屋俾啲人住啦，係嘛？ 即係但係體育館設施整體，你同唔同意要增加咧？呢個方向有 啊？咁都同意，同意、當然同意。即係怕杯水車薪，唔增加得幾多啫。 Okay. 即係反而你話都係多啲放下蛇啊，加重呢個罰則啊，或者即係增添多啲規矩，要講到對方嘅姓名啊、電話號碼，咁先為之真正認識啦、啊。咁呢方面落墨咧，應該會比較收效顯著啲咯。我覺得 罰則你建議係點啊？ 咁咪罰重啲咯，即係1萬到2萬咯。好似你而家你話唔戴口罩都由1000到5000啦，咁嚇，咁所以係咯。呢、這個應該有效嘅。 好啊，唔該曬伍生，都係講到炒場加強罰則啊，或者佢形容話可唔可以做多啲所謂放蛇嗰啲抽查嘅做法啦咁。仲有阮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係你好，請講。 系最主要我想讲下咧，嗰、那个嗰、那个租场嗰个问题咧。 嗯。 咁就我其实已经系亲身逢喺假期啊六日咧，我要亲身四点几五点钟要去排队租场去场馆。 嗯。 但系咧，睇啲好激气嘅，你会见到咧，其实响我后边排完嗰班人咧，佢会去一啲场地，如果佢有一个自助嗰个租场嗰个机咧，佢、 哦、 会喺度再排。咁其實最近呢即係呢幾個疫情之前呢康文署已經出咗一個情況就係要身份證嗰、那個即係要持身份證親身去排但其實呢個係冇用嘅因為呢佢係冇人會企喺嗰個機嗰個附近去睇係咪真係揸住身份證嗰個人咁、 嗯、 其實一樣係入電腦就訂到㗎啦咁就訂完之後呢佢會再排隊再訂佢如果我一家人咧，因為我見有啲教練咧，佢成家出動啊，媽啊、爸啊、仔啊、女啊，佢全部用曬啲身份證咧，咁佢其實一個人咧，起碼訂到三四個場，所以咧，其實成個制度上、成個程序上係有問題嘅。康文署呢幾年，我自己已經係其實反映過嗰次投訴過，其實都係冇改善。就算你話而家去推出呢一個咩第一次就係警戒，第二次先罰，其實真係冇用咯。好似頭先之前嗰啲聽眾講一樣，你罰則一定要重嘅。如果你諗下，我嚟排隊幫人 book 個場1000蚊，其實閒閒地都1000蚊嘅，佢可以賺到。咁你罰我，你都唔罰嘅，咁你咪停我咯，停我咪又揾個第二個辦法咯。你個罰則唔重嘅話，即係你戴口罩，你罰則唔重，根本就冇人戴口罩。 嗯，你自己譬如呢段时间开翻啦，有冇睇到嗰、那个即系预约嘅情况有几爆啊？同埋你希望啊，如果觉得个罚则要重啲，去到咩程度咧？又 其实呢排开翻咧，我上网系根本系好难订，我已经放弃咗去现场订噶啦，因为咧真系实在太失望。就算喺现场，你同啲职员讲咧，其实佢都系冇，佢哋唔知点做，佢冇人监管，就算佢监管见到的人，佢唔系亲身。即係揸住張身份證，佢冇權去叫佢 show 張身份證係咪你噶嘛？係佢哋冇咁嘅權力去做啊！咁、 okay. 所以其實我上網訂，而家就係咁啊！上網訂我訂就訂到，訂唔到我算，我都唔會四點五點去排隊咯。咁、okay. 我罰則我覺得真係要重咯、啊。 OK， 即係你試想下，如果每一次去同埋你唔好抽查，其實你其實最主要就係你去到個場地嗰度個使用者啊嘛。其實係租場嗰個就還租場嗰、那個，我賣咗俾你，佢都唔喺度。你就算你好似頭先我聽講，佢講到佢身份證講到佢咩人，佢唔係本人啦。其實呢個場地嘅目的就係俾你使用噶嘛。個場地租場地嗰人都唔喺度，佢都唔係使用者，係咪啊？ 即係確實要抽查嗰個人，即係俾人查之餘，除咗喺現場之後都要係用嘅咁。呢、這個就係阿阮女士嘅睇法，同埋都係加強罰則啦，都係有啲聽眾咁嘅睇法嘅都。咁我哋都邀請過康文署咧做訪問嘅，佢哋就係話未能安排啦。咁啊，只咧就可以係參考翻佢哋尋日嘅新聞稿。咁頭先都係講咗相關嘅新聞稿嘅內容噶啦。咁另外想同大家咧想講翻就係失業率，見到最新啊公布咗一月至三月嘅失業率咧就係升咗0.5%，就去到5%啊。咁係。连升两个月嘅，咁即系话实际失业人数咧，根据失业率所去反映咧，就系18.85万嘅人系失业嘅咁。部分嘅即系行业咧，就系升得比较多，譬如艺术、娱乐及康乐活动啦，就系升咗2.9%，去到11.3%嘅。餐飲服務活動升了2.6%，去到11%啊！呢啲行業嘅失業率，整體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馬基，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袁馬基，可唔可以講下今次這個失業率去到5%，係咪你預期咧？同埋隨住疫情回落，係咪都呢一個數字應該係見頂噶啦？ 其實個數字咧就係合理嘅啊，咁但系你话见顶咧，其实就未见顶嘅，因为佢仲未能够反映到四月初，即系四月到四月20号之间咧嗰个失业嘅情况。咁我哋其实睇落去咧，可能仲有十几万嘅失业，加上系就业不足嘅人士系未反映嘅。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你如果记得咧，政府有一个即系啱啱完咗一次中，就系、是、一个所谓我哋叫做系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嘅。咁嗰个计划咧就。有47万人申请嘅，咁但系佢今次嚟讲，你见到个数字咧，失业人数就系18.8万啦，咁就业不足人数就系11.7万啦，啊，咁所以加埋大约30万到嘅啫，咁呢30万人咧就啱啱就等于政府原本个临时失业数支援计划原本打算嘅所谓预期嘅申请人数嚟嘅，咁但系后来就罚咗17万出嚟，啊，咁罚咗出嚟嗰十几万咧，有部分当然系已经离开咗劳动市场啦，我哋可以咁话，啊，因为我哋。总劳动人口就减少咗27,100啦， 咁但係仲有十幾萬喺度嘅，咁呢十幾萬就分布喺失業同埋就業不足，咁就喺四月頭啦，即係四月頭到四月二號，即係到而家啦，嘅數字嚟嘅。咁所以你話已經到咗所謂到頂咧，其實未到頂嘅，應該就要去到過埋四月啦，去到五月或者六月咧，五月咧就應該一定到頂噶啦，到六月咧就應該先至會係開始回落嘅，實際上就。 你估計到時到頂嗰個幅度會去到幾多咧？失業率？ 而家睇起上嚟應該會仲會多少少啦，應該大約係 5.2 到 5.3 左右啦。咁點解呢？因為其實雖然我哋話仲有十幾萬係申請咗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嘅人係未反映到出嚟啦，咁但係呢有兩個原因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佢會分布喺就業不足同埋失業嗰度嘅，而就業不足嘅人數係多啲嘅，應該會即係睇返我哋今次嚟講都係啦，因為就業不足嘅增加嘅人數係89,000啦，即係89,000啦，咁但係失業咧只係增加咗26,000啫，咁所以我哋未來即係未反映喺四月頭個反映嗰十幾萬咧，應該好多都擺喺就業不足嗰邊嘅。咁另外咧，因為琴日已經食肆開翻曬啦，咁我哋亦都感受到個氣氛㗎啦，市場個氣氛係好好嘅，咁所以啲鋪頭都已經係請翻曬啲員工翻嚟㗎啦。不過有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之前咧個市都真係淡得好緊要，所以有部分嘅酒樓啊、食肆各方面，甚至係娛樂場所咧。是直情停咗嘅，是直情結業啊！咁你結咗業，到你重新開翻業，到你請翻啲人翻嚟咧，係需要時間嘅，所以未必可以喺四月嗰度咧係可以係吸收快所有嘅勞動力咯。所以我估計四月即係下個月公布嘅數字，仲會係加 0.2 到 0.3 百分點到嘅。 去到下個月你話見頂啦，咁跟住慢慢係咪就會回落？你估計會回落到乜嘢嘅水平啦？另外，因為我見到政府，譬如勞工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都提到話，勞工市場短期內繼續受壓，咁但係咧佢就話近期疫情緩和啊，加上有啲因素嘅，譬如消費券派發啦，一啲嘅消費行業嘅業務會改善啦，咁啊幫助到個就業嘅啦，咁亦都提到一啲嘅舒緩措施，譬如即將展開嘅保就業計劃等等啦。咁你點睇？即係譬如個市面而家有一啲消費券刺激，係咪直接咁直接咧？就係、是、多咗一啲人消費，就請翻多啲人。咁佢哋生意好啲，咁佢哋失業率就會改善，係咪真係咁直接係可以幫到某一啲行業咧？ 其實係噶，即係某啲行業佢所講就係、是、飲食業啦，因為而家係重災區嚟嘅，實際上就咁佢飲食業，你而家見到出面其實旺得好緊要嘅即係近日啦，最少你出去街食飯啊，或者睇報紙都見到嘅咁所以係會係開翻請翻曬啲人嘅，咁同埋政府嘅補助計劃亦都係有幫助嘅。咁你如果啲酒樓茶室結咗業嘅，而家要重新開業咧，咁你要裝修啦，咁啊負責裝修嗰啲人咧，即係而家都係失業嘅重災區啦，所以亦都係會有幫助，亦都會請翻翻嚟嘅。咁但係需要時間咯，會慢慢改善咯，唔會話即刻會有一個好快嘅改善咯。即係我睇落去，可能要去到六月啦，六月先至會開始有改善咯。不過都要考慮一樣嘢，係冇疫情冇惡化。疫情唔會惡化喺復活節之後，亦都唔會有所謂第六波。如果係一個樂觀嘅情況啦，冇惡化，冇再任何收緊社交措施，跟足政府嘅路線圖。嗱，佢有路線圖噶嘛？政府跟住嚟講，佢就會有第二、第三階段放寬社交距離噶嘛。咁如果你跟足嗰個路線圖啦，冇任何其他情況咧，慢慢就會改善翻嘅，應該會跌翻落去4左右啦。 OK， 好啊，唔該曬袁偉基，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袁偉基咧就係香港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嚟嘅，講到有關於失業率，上個月公布就係4.5%嘅，咁啊最新就係失業率去到5%嘅。先休息一陣，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今日同大家分享点样在心理学上面深造。我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心理学人，一定要懂少少哲学。因为如果不知道心理学和哲学的疆界，就容易误用心理学的方法处理哲学问题，或者反之亦然。要推介的书籍是道德哲学的入门读物，《正义》《一场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由哲学家米高山道。Michael Sandel 所著， 书入面讲述伦理学的经典电车难题，即是一架电车将展闭路轨上的五个人，而你身旁有个拉杆，可以拉杆令电车转向展闭另一条路轨上的一个人。问题是你应当拉杆吗？认为应该的人，理由主要是我们应当拯救多数人。 而认为不应该的人大概觉得如果选择拉杆，我们就会负上杀人这个道德责任。 不同选择的人各有不同的道德论据，但是心理学没有办法去进行实验找出怎样的选择才是道德上正确。假设你问了1000个人会怎样做，有999个都认为应该拉杆才对，都不能够推论出拉杆才是正确。因为心理学作为科学的核心，进行实验是描述性 descriptive 的探究手法，并不能够赖以直接推断出规范性 normative 的结论。 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从事实是怎样推断事实应该如何。这个就是哲学中的实言应然问题。试想象在古代中国进行一项窄脚的心理研究，就算找到 99% 的男人认同应该强迫女人窄脚，但是你都不会认同应该强迫女人窄脚吧。 最后讲回现实的议题，心理学家发觉人普遍对外族有歧视倾向，但是这个不代表歧视是道德上应被允许的，亦即是 morally permissible。要找出歧视有什么道德问题是哲学的探求，但说到要切实减低歧视的心理倾向，又是回到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上述的例子展现了心理学和哲学的学术分工，明白个中分野是深入了解心理学的必备条件。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正义：一场思辨之旅》，作者米高山道，由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而家如果市民用快速測試驗到陽性嘅話，可以經過政府嘅網上平台做申報啦。不過見到有一啲機構同團體就發現一啲清潔工人係經呢個網上申報咧，發現到個系統或者程序都有啲繁複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樂施會港澳台項目總監黃世雄，早晨。 早晨。 早晨，黃世雄，你哋係咪都關注到呢一方面啊？呢啲清潔外判清潔工嘅權益問題係嘛？ 是啊，其實我哋樂施會啦，同埋我哋有兩個團體，包括清潔工人職工會同埋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咧，我哋都即係都好留意咧，清潔工其實佢哋面對檢測啦，跟住要申報嗰個問題。咁落區嗰陣時咧，我哋都見到啲工友咧，因為佢哋年紀比較大啊，所以好多其實未必有智能手機啦，亦都唔識上網啦。咁所以咧，其實無論而家核酸或者快速測試，如果你係陽性咧，你要上網申報，咁先至可以攞到咧嗰個即係隔離令或者係檢測令啦，即係隔離令或者係即係檢疫令啦，咁先至可以有機會攞病假嘅。咁但係因為咧佢哋唔識搞咧，咁所以好多時就係即係申報唔到啦。咁佢哋唯有就打電話咧，其實係電腦錄音啊。咁其實好複雜嘅，即係一啲長者佢唔識跟住嗰啲指示咧，去俾個人資料啊。咁所以最終咧，其實佢哋都係咧攞唔到咧依啲即係證明，咁都攞唔到即係病假咯。 OK， 有幾多呢一啲嘅求助咧？另外就想問一下，有冇一啲嘅個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其實都你可以想象到，其實因為絕大部分清潔工都係。即係都係長者，所以其實咧，我哋都見到個困難係幾普遍嘅。咁我哋其中接觸到一個街坊咧，即係佢其實係2月咧已經係病咗啦。咁3月就即係做咗核酸，就即係知道真係中咗啦。咁佢其實一路都唔識搞嗰個申報啊。咁來來回回反反覆覆咧，就即係搞咗成個月，最後咧就經即係團體啦，就幫手再。去要寫 email 去即係政府去攞嗰個即係證明啦，咁最終其實折騰咗差唔多成個月先至攞到，咁過程裏邊咧嗰個月咧其實佢就係即係都冇人工嘅，因為佢即係佢病咗啊嘛，咁所以依個對於咧依啲清潔工咧佢本身人工已經唔高啦，咁加上其實佢哋個即係個風險都好高啦，咁所以其實都幾大個困擾咯。 嗯，再下一步啦，如果真係成功攞到呢一啲嘅檢疫令嘅隔離。是不是雇主都会承认而给一个有薪病假给他们 呢？不是全部咯，即是我们见到的情况就是现在因为雇佣条例未修订，所以呢就算雇主他不承认这张隔离令，其实他没有违法的。 咁所以呢虽然政府呼吁叫雇主其实你要承认啊，咁但係始终因为法例未改嘛，咁我哋亦都呢见到有街坊其实就算攞到嗰个隔离令呢，雇主都系即係唔俾嘅，即係都唔承认嘅，要去真係攞个医生纸。咁其中一个个案其实我哋见到呢，就係佢就因为咁样呢扣薪咗差唔多成5000多元㗎。 嗯， 即都佔佢嗰個月個人工咧一大比例咯，咁所以我哋見到係即有好多漏洞咯。 Okay. 易唔易攞到醫生紙咧？或者你哋又建議點樣咧？即如果啲僱主未必承認隔離令嘅時候，你哋有啲咩建議？無論政府又好啊，僱主。 首先，政府就快啲通過嗰個僱傭條例嘅修訂啦。咁佢而家其實喺立法會度討論緊嘅，但係仲未通過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即係盡快搞啦。另外其實應該有一個追訴期嘅，即係你就算通過咗嗰刻，因為之前已經好多依啲咁樣嘅個案發生咗，咁街坊都已經係即係佢哋都冇人工啊，其實都影響好大。咁所以應該起碼都有兩個月嘅追訴期咯。咁另外其實頭先提到咧，即係申報嗰個問題咧，我覺得我哋覺得就即係應該要有一個真人接聽嘅熱線，即係唔好叫街坊去即係自己去上網申報啊點啊，因為佢哋實在點樣都 handle 唔到，其實係。咁同埋都應該有個追訴時間，俾翻之前咧申報唔到嘅街坊咧，可以做翻個即係申報咯。 嗯。另外一點，我就見之前喺防疫抗疫基金下面有一個叫物管支援計劃嘅，咁就係俾部分一啲前線嘅物管人員啦，包括一啲保安啊、清潔工咧，可以有每人每月2000元津貼嘅。呢個係咪你哋都有留意到，可能有啲人未必受惠到啊？ 是因为其实呢佢而家呢个计划呢是有即係佢係有一个指定嘅行业啦，即係有一个 list 呢，喺个 list 下低其实嗰啲先至係 cover 嘅。咁但係呢有一部分呢政府同埋公营机构嘅部门啦，或者佢哋嘅公司呢，佢下低嘅前线工友呢係冇呢啲咁嘅支援嘅。咁舉例啦，譬如機場啊，即係你港鐵啊，依類其實呢都冇 cover 噶。咁所以其實喺下低做嘅清潔工呢，其實佢基本上係攞唔到呢啲津貼嘅。雖然佢每日都要係即係面對住即係清潔工作啦，高危工作。咁同埋就算呢喺個名單下低會包括嘅即係一啲單位啦。咁但係因為始終唔係即雇主去申請咗夠錢，唔係落去袋嘛，咁所以咧個積極性又好低啦。咁但係依個津貼咧係需要咧僱主去申請，先至可以攞到，然後由佢再派落去俾啲工友嘅。咁我哋見到其實工友好被動咯。 嗯，唔夠一分鐘，針對呢一點有啲咩建議咧？又 可以個人名義申請咯，即係俾工友個人名義申請咯。同埋最後嗰點就係即係應該政府俾足夠嘅防疫物資咯，即係包括其實保護衣啊，甚至係依啲快測嘅即係檢測包啊咁樣。 嗯 ，OK， 好啊，唔該曬黃世雄，多謝你。黃世雄咧係樂施會港澳台項目總監，咁就佢哋同之前兩個團體咧都係去信到政府，就係要求咧就住外判清潔工咧啲嘅權益問題咧改善嘅。咁頭先又提到唔同嘅情況啦，包括而家網上申報系統，我哋覺得比較複雜啦。僱傭修訂條例個草案又未通過啦，咁亦都提到一啲部分嘅僱主咧係拒絕承認啊，就算有一個檢疫令同埋隔離令，未必咧當呢個作為一個嘅有效嘅文件咧，俾一啲員工有一個嘅有薪病假等等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再見，拜拜。